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你们登录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 来听我讲故事。今天的妞妞讲故事，我们还是接着说发生在世纪坛里的有趣故事。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回音壁的故事。 QQ 是个十分漂亮的小姑娘，今年3岁多了。 QQ 妈妈是个十分可爱的妈妈，尽管工作很忙，还是会抽出时间来跟 QQ 一起参加俱乐部的各种活动。这个故事呢，就跟这母女二人有关。世纪坛的主体建筑外部有一个圆形的露台，是仿效天坛的回音壁设计建造的。那天活动结束以后啊， QQ 妈妈、QQ 还有妞妞一起登上了这个露台。当我们发现了回音壁之后，大家兴奋极了，决定寻找出回音效果最佳的位置。于是我们的探索就从圆心开始了。 QQ 妈妈站在圆心中央的环丘上， QQ 呢站在距离妈妈几步远的地方。 QQ 妈妈微笑着喊道， QQ QQ 撅着嘴摇摇头，表示没有听到回音，并且示意妈妈让她也站到环丘上去试一下。于是呀，母女二人交换了位置。 QQ 站在环丘上冲妈妈喊道，妈咪。 QQ 妈妈耸耸肩摇摇头，表示她也没有听到回音。 QQ 妈妈对 QQ 说，来 QQ， 我们向后退一步再试一试好不好？QQ 点点头，于是呀，母女二人一起向外退了一步，面对面的站在了距离圆心最近的那圈线上。QQ 妈妈对着 QQ 喊道， QQ， 这一次我们听到了一个清晰的回音传了过来， QQ。 小 QQ 可高兴了，咯咯地笑着，对着妈妈大声地喊着，妈咪，妈咪，然后支起耳朵，很认真地等待着另一个 QQ 的声音。QQ 妈妈也笑了，笑得咯咯的。她迎着 QQ 的喊声，兴致勃勃地应着：“哎 ，QQ， 哎 ，QQ。”于是，这个并不大的露台很快就淹没在了这母女二人的彼此间的呼唤里了。人声和人声应和着，回声和回声应和着，人声和回声也应和着。声音从内而外，像涟漪一样一层层地蔓延开来。妞妞在一旁静静地看着，听着，不忍打扰。QQ 妈妈和 QQ 显然对这种回声游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母女二人就这样一圈一圈，从内而外地呼唤着，倾听着，面对着面，眼望着眼，完全沉浸在妈妈和宝宝的时间和空间里了。忽然，妞妞听见 QQ 妈妈对 QQ 说， QQ， 我们请妞妞姐姐给我们唱那首《猜猜我有多爱你》好不好？ QQ 笑着点点头，然后跟妈妈一起非常期待地望着妞妞。母女二人的眼睛都亮晶晶的。妞妞点点头，没有多说什么，开口唱道，妈妈呀，猜猜我有多爱你，我张开双臂伸展向东西，我爱你到月亮那里。母女二人笑着跟着妞妞一起哼唱着。后来 QQ 索性闭上了眼睛，把他的小脑袋枕在他的小手上，甜甜地睡了。 QQ 妈妈对妞妞说，每天睡觉前 QQ 就是听着这首歌睡的，所以啊，在这里听到了， QQ 又觉得是在梦里了。妞妞望着这母女二人，想着刚才的一幕一幕，脑子里一直回荡着那个大栗色兔子和小栗色兔子的故事，回荡着那句温暖的话，猜猜我有多爱你。时近中午了， 我们决定回家。于是 QQ 妈妈、QQ 和妞妞手拉着手一起下台阶。前一天下雨了，台阶上留下了一滩滩的积水。QQ 和妞妞一边踩着水，一边唱着：妈妈呀，猜猜我有多爱你。